第十二单元，请把桌子擦一下。第一部分，生词。 阿姨，把擦一下，些衣服，洗身，浅分开，要运，另外卫生间打扫，问题。 绘画。阿姨，请把桌子擦一下。 好。 把这些衣服洗一下，深颜色的和浅颜色的要分开洗。 行，那些衣服要熨吗？ 要。另外，请你把卫生间也打扫一下。 没问题。 活动，语音练习。 房间，饭店，桌子，镯子，衣服，西服，厨房，租房。 第二部分，生词。饭，碗，水果，蔬菜，肉，花儿，叉，花瓶，筷子，勺子。绘画。今天晚上，我的朋友来家里吃饭，你晚点走，行吗？ 行。 我去商店买了一些水果、蔬菜、肉，还有花儿。你把蔬菜和水果洗一下。 好。把花儿插到花瓶里吗？ 对。另外，把这些筷子、勺子、碗放到桌子上。